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陈伟。 我是 Cathy。 昨天我们讲了一位被侵权的少年，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了要讲的是一位选择在微博上用直播的方式哈，来他直播的是他自杀，就是这样的一位95后，他是1995年出生的一位四川的少年，他选择在11月的最后一天11月30号结束他的生命。但是呢，他的这个方式呢就让人觉得很难以接受，他在微博上直播他的自杀。那他在30号晚上的时候呢，我看媒体札记这么写，说他的朋友经过家属同意之后呢，宣布他的这个微博在2014年11月30号起作废。那最后呢是已经这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过程就一直前前后后一直发了38条的微博，每条微博的评论转发呢都上千，最后一条微博转发量达到6117，评论量呢是达到30000多。他从30号早上的8点钟就开始直播这个自杀的情况，到下午2点钟警方和家人找到他，一共是花去了6个小时，但是最后他还是这个吃下了安眠药，并且是买了这个碳。最后呢，他中间啊，他这个他有一度呢是不想死了，感觉是吧，他是有反悔了，他说这个现在的已经真的结束了，没有多少空气了。他就讲到中间的似乎是有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想要去挽回的这么一个心态，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因为你看到这几万条的评论里面，有的人非常不客气的，很冷血的直接说你要死就去死啊，你怎么还在这儿，你在那磨磨唧唧的在干嘛呢。那也有些就表达了善意，说赶快去找警方是吧，这个他的家人朋友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就有6个小时的时间，你要是想挽救的话，你再怎么着你都挽救得过来。但是最后你想几万个人他有时间在那评论，最后你就看着他就这么一条年轻的生命就没了。 是， 所以你就觉得匪夷所思是吧，他整个事件当时我一看到的时候我说天哪又来了，而且他不是第一次，就之前有一个走犯我记得当年是吧，当年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他是有抑郁症，他就说我去死一死，拜拜了，非常轻松，而且他前面写的那些句子啊，写的那些微博的话也很清醒的感觉，甚至是非常有文采的。所以你想这个事情屡次都发生，很多人就把矛头指向新浪微博，说你都已经看到六个小时发了30多条的微博，而且评论里面都是这种骂骂咧咧的，你为什么不早点把它控制住，封号不让他再发了，赶紧去找警方的找警方，去帮忙的帮忙，最后你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就是在社交媒体中发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首先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看到的是几个字哈，比较吸引我的关注，一个是日本动漫的他，其实、 对，他喜欢动漫， 对，这个其实细节上很多人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自杀率当中，其实最早播出这样的一个网络直播的情况的话是在日本，在2000年报道出来的、 哦、 而且呢在早在2000年就已经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日本发生、在日本网络直播的这类似的群体自杀事件，其实在城市猎人这个日剧当中就有体现。其实我在可能在10多年前就已经关注了这个群体，并且呢我也上过他们的这种 BBS 和论坛上去看，那他们是有的人呢寻求一种就是安慰吧，就是他当得到对方的鼓励，那他就会有那种更加坚定自杀的那种心。而这里面其实发现很多人抱一种态度说啊，就是评论时会他不是一个群体性自杀，他是一个自杀，就自己一个人 来去，它跟那个以往的还有一些区别，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网友的评论会促使他更加坚定的去实行这个自杀的一个决定。 嗯，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应该要分开两部分看，一个是自杀这件事情，一个是要在一个社交媒体上去直播自杀这件事情。因为自杀的里面它分为说他实际上在他直播自杀之前他已经是应该说死的决心很已经是很坚定的，像比方说有一些是重度的抑郁症患者，那可能他在微博直播不直播或者说是有没有人去帮助他意义已经不是特别大了。那另外的一类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在某一时刻的一种短时间内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人人都有的，因为根据一个数据显示说实际上是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曾经想过要自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和你在一些极端的情绪下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念头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去在社交媒体去直播你的这个自杀的过程的时候，有的人实际上他在最初的时候他是希望可以寻求一些帮助，或者说有一些人来同情他，当然这种同情也可能有不同的效果，有的人会是那种我很要面子的，就是你们现在要劝我死我，然后你们以为你们劝了我就不死吗？我就还是要死给你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可能会在网友的这种劝诫下就有一个可以挽救这种悲剧，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他在中间有一次阵子的时候是有人还在微博上就催促他说你怎么还不去死，你快点啊，然后他曾经一度的还回过说老子不死了行不行。也就是说他中间也是有挣扎的，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在他开微博直播之前他实际上并没有说死的决心，是我有抱着必死的心的。 对呀、啊，而且他中间不是还发了这么一条吗，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说坦然了，安眠药起效了，我还不想死但是没法自救了。最后他最后一条微博他这么说，他说到了最后一刻你却拉黑了我，所以网友就说你是谁呀、啊、是吧、这个你是不是他死因的这个关键。后来就慢慢的发现原来他是为情所困，才95年的一个小孩，你看现在95年十几岁啊， 19岁 才19岁的这个少年就为情所困，最后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告别人世。所以就有人就说啊，他说这个网友他根本就是帮凶。你看你中间你又催人家怎么还不去死 是吧，你中间你又这么多人在那围观，但是具体的行动呢也什么也没干，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一条生命就这么走了，新浪也是难辞其咎。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这个事情他不是第一例，而且紧接着就马上有了第二例，就立刻学他，所以呢就是心理学上他们说有这种模仿的这么一个效应，但是是不是其实我是存疑的，我这个有没有科学的依据说一定是模仿，比如说咱们三个看了咱们会去模仿他也去损 你，当然这种模仿一定是基于这个看到的人 他是 有 这个动机，他有倾向才去。你说普通人你比如说看日本漫画会怎么样影响我吗？我不知道，可能前提就是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就有这种倾向，是某一些是触发他做一个导火线，但是你如果是把这些原因是归咎于他看了什么的东西或者听了谁的话而去走这么一步路的话， 你只能说那个是有一个推动的作用，肯定不是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词叫维特效应，就是因为歌德在这个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他有比较详尽的去描写主人公自尽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呢就当时引发了很多的少年争相的去模仿自杀。所以当然你不能说是因为歌德，你能因为说因为歌德写了这些文章就让他们去死了，肯定不是这样的，只是说这个会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而实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悲剧已经无法挽回了，更值得关注的是发生以后引一些舆论场上的效应。比方说刚才说有一些人就会凡苏说到的一类就是会说是网友去杀死了少年的，这是一类现在好像站在道德制高点了。那再有一类就是看上去好像有点冷血的，但是实际上你仔细想他们是很理性的，他们就认为说你已经发生这件事情实际上你都不值得为这个少年说死者为大，因为如果当你自己不尊重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不能指望别人在帮你。那由此还引发了第三类，就是骂上面的那群人是冷血的。对，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看从日本的统计来看，你说03年的时候就发生34起这样的事情，04年55宗，就55起，到05年的时候第一季度就发生了59起，那其实相当于这个是不断攀升的一个过程。而且就是你刚才提到，比如 Cassie 提到了说现在很多这个网友的一些这个争论，他们是不是推动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其实这是两码事儿。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你会早期关于自杀事件的时候，有包括在中国那个在浙江丽水的时候，有一个网友和这个上海的一个青年就已经发生过邀请这种死亡邀请，最后呢上海的交通大学的那个大学生就死了， 那个邀请那个人就没有死。那你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这种死亡邀请，他有的时候，他这类人他有这样一个趋势，他想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些例子哈，他有一个硬伤，就是我们不知道细节，就好像当年那个双城的创伤是吧？咱们如果你上新闻采访课什么的，这个可能老师都会把它当做案例在课堂上讲。就2003年的时候，是发生在甘肃的一个县城农村，五个少年相约去喝农药。当时他们都傻了，说五个人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女孩，她先喝了老鼠药死了，紧接着四个孩子都跟着她，他们都说这肯定是邪教，肯定是受谁的蛊惑。但是你后来柴静做那个节目发现什么吧，他说这五个小孩他是有着非常微妙和暧昧的那种人际关系，甚至包括早恋的情绪在里面，甚至包括他们跟父母的这种长期的不信任。即使在那个大女孩走了之后，父母他都是用非常责骂的语气说你是不是也喝农药了，小孩当时没喝，他说他用这样一个语气跟我说，我就心里就一肚子气，而且就相当于他们是小伙伴里面的一个核心，一个领袖那姐走了，心里非常非常痛苦，结果被父母一刺激立马喝农药，转眼就没了。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所有说的这些都是结论，但是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我相信每一个案例都有它的不同，包括刚才凯西讲的第二类人是吧，他自己都不尊重生命，不值得同情，但是他为什么会不尊重自己的生命，这些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我们下任何的结论又有点晚了，又有点早了。你说你再下结论人命都不在了，但是早了就是说你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你值得后来的人或者是大人他们去想，为什么这么年轻的小孩他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好，那其实今天节目我们想到了几个的角度哈，我们也是每一个角度都会想请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行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方面就是媒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心理学的角度，为什么有人会愿意选择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进行这样一个行动，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网友他们会愿意去在那围观。好，那第三个呢，我想到的是可能是个哲学的层面，你想可以说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生存的背景，我们从一出生就必须来面对这个话题，它在哲学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但是现在我们在传统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是避讳谈及死亡，但实际上我又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严肃探讨的话题。那我们今天也会请到一位哲学院的教授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可能人类最古老的一个话题之一了。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哈，等会儿呢我们先从这个媒体报道的层面再来解析这个事件。三立化新闻稍后继续。 政策怎么制定？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 Cathy。 好，紧接着呢，我们从媒体报道的角度来理解一下，说这个少年自杀直播的事件。那在这样一个事件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认为新浪他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你们发现，而且这么多的所谓的小秘书是吧，在你们看到的这些评论和微博直播的时候，应该果断的采取措施，比如说就封号，比如说就报警是吧，但是呢他们没有做这样的行动，那现在也是在道德方面是受到很多的谴责。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展江老师是怎么来分析这个事件的。我也就是问了他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评价新浪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做法，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媒体上报道死亡话题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 第一个就是这个媒体肯定是有责任，这两个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生命原则嘛。生命原则就是国内外公认，就是最大的伦理，就是不能眼睁睁看着死亡无动于衷啊。那如果你新浪微博这种情况你是可以监控到的话，而且你看它持续了一段时间，还有网友关注，甚至还有人催促他啊，这个早点这个完成这个自杀行为，那这样的话新浪是难辞其咎啊。 啊，这是肯定的。所以你刚才说那些措施都是该做的，都是有可能做的。如果他完全是说啊，对于这种海量的信息他没法控制，没法了解啊，这个看来不是这个情况。既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也有很大的可能采取有时间啊，采取你刚才说的任何一种行动啊，这个努力去争取挽救他生命吧。那当然，这个网民这样做，那就是更加这个有问题了。这个就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这样，就是生命原则是第一位的啊，所以这是肯定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如何防止自杀？具体说吧，就是这个讨论死亡问题吧。这个是至少就这个自杀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这个在国际上啊，它已经有一些方式了啊。这个因为国际上有一个机构叫世界防自杀协会啊，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他当然是NGO了。啊，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这个，如何采取相应措施？媒体在处理相关的议题的时候，他有这个建议该怎么做？当然这个是针对的是这个传统媒体了啊。当然新媒体应该是也可以参考吧，至少有所借鉴吧。所以这个是应该开展这种讨论的。尽管我们也知道自杀这个情况是特别复杂，自杀的动机啊，就是这个以及这个媒体媒体报道自杀会不会造成这个传染呐、媒体会不会教唆自杀了等等，这些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啊。特别是涉及名人的时候啊，这个什么这个明星那个明星啊，那这个情况就更复杂。但是这个讨论越复杂越有讨论的价值，只要你是抱着一种严肃的这个我说的严肃就是说你不是你乱开玩笑，不是啊，这个很轻浮的对待他，那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呀。你在比如说在门户网站上开展一些这个专题啊什么的，这个都是可以做的，而且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关心。 好，刚才听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新闻系的教授展江老师的分析，他也是认为新浪他必须要负上责任。后来我还追问他一次，我说那像现在这种承担一些法律方面的责任，他说他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就是哪些可以立马对应的。我说那是不是监管方面可以跟进？他对监管这个字就非常的敏感，他说不要轻易谈监管，你一旦谈监管，在中国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过度监管， 扩大化。 他说这个层面呢，仅仅是道德方面的谴责可能就可以了，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反思。你如果上升到监管层面来说，就很难，它的结果可能跟你的初衷就会有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效用。但是说到他的这个死亡哈，到底算不算新闻？其实这可能不用很大的争议，因为你如果去梳理每天的发生的这个新闻，你一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哪又死人了，是吧？这个是媒体最为兴奋的。但是问题在于过程当中你到底去怎么样进行一个报道。那我也看到一些国外的案例，比如说在美国2001年的时候，他们就跟这些防止自杀协会啊，还有几个什么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治疗中心啊，和美国的心理疾病联盟，他们几家就牵头来，又联合业界的一些专家，就推出了一套自杀报道的推荐方式。它这个推荐方式呢，也其实是我们现在如果在外媒方面，你会看到他们也是恪守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包括我们之前现在应该还能想起来的，就是在报道马航的时候，很多的飞机失事的时候，你首先非常简单的就是不要用惊悚的就轰动的大标题，你应该是在标题告知读者是有这么一个死讯，但是你不要去炒作他自杀的这样一个行为。还有其他也很容易想到，就不要用图片啊视频啊展示他的自杀的地点、自杀的方式和悲痛的亲友、纪念会或者葬礼。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用逝者的学校、工作场所或者家 家人的照片，并且提供本地的热线的心理咨询电话。你也不要用什么广为流行啊、迅猛增长这样的词来形容自杀，也不要把自杀描述成无法解释或者毫无预警，也不要呢就是说死者留下了自杀遗书，当中呢说到怎么怎么样，也不要把它当作这个直接引用警方或者发现人的说法，也不要用成功或者未成功或者未遂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自杀。我相信呢，他这一切的这些他都导向一个理由，就是说你必须考虑到公众的利益，是吧？一个是尊重死者，另外一个是你要尊重生者，你要考虑到生者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他会不会引起不适，或者勾起他更多的这些伤心的回忆，这些是你必须考虑到的。他这个讲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现在在大陆媒体，我们在内地媒体看到的中文媒体方面是比较容易犯的，比如说他说你不能去单一的就暗示说什么原因导致他的自杀，比如说丢了工作、离婚或者成绩不好，你不该这样做。你这样做呢，你就会让公众产生理解他的原因就过分简化了，他这个其实他就是一种误解。他说自杀的原因非常非常多，是吧？你并不能把这样一个结论就简化成他是因为某一个很单一很直接的原因导致的，他这样你就把问题简化了。 你用一种很简单的或者说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的一种方式来报道自杀的新闻可能是不太合适，或者说是过于简单化，因为每一个自杀都有它各自的案例和各自的不同，就是里面的千差万别的地方。那我觉得像刚才其实樊素讲的那些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大众媒体报道的一些原则， 没错。 但这件事情它有一个特点是它是在社交媒体上，那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个英国的一个叫西蒙的女子，她是在 Facebook 上面说她要自杀的这个消息。那她的所谓的这个Facebook 上连接的几千个网友里面没有一个人去同情她、去帮助她，而都是一些嘲笑甚至是嘲讽的话，那最终也是导致了一个悲剧的发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如果说2010年就已经有过这种在社交媒体上直播自杀的事情，那为什么新浪在这方面没有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我觉得，我就觉得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挺可笑的是，新浪微博平时删那些不和谐言论的帖子删得可快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却没有一个相应的过滤的机制？再有就是刚才展江教授提到说，他觉得网友当然也是不对的，在这点上我不是特别认同他，是因为现在的社交媒体上的这个网友，你也不能去指责他们，因为实际上网友现在也是被有的时候被骗怕了。微博的它的特点是上面 有 很多 在炒作， 对，有很多，而且有很多虚假的信息。就比方说，我记得是在地震的时候就有很多网上求助的信息，当然也是在当时是引发网友的很多去转发呀，希望可以帮助人，但最后证实是假消息。实际上网友在被骗的这个过程中，他已经是 狼来了效应已经 产生了，是所以而且微博是一个什么特点，它是你连接的，你在上面连接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你不认识的，你去这样一个你都是陌生人的场所去直播你的自杀，你希望去得到一些帮助，本身可能从这个少年这个做法来讲本身已经是不可能达到他想要的目的的。 其实 Cassie 提到一些地方，我觉得是这样来看啊，你想，如果说自杀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的话，如果我们这样界定的话，那可能说那他在删这样的帖子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自杀行为是不是违法，那新浪微博他是否有权利去删这样的帖子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一个点。就是现在我们定义自杀以及自杀行为还有网络直播自杀是否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现在很多他不理解，他不会认为这是违法违规的行为，所以他才不会删啊。 所以问题就在于咱们得就做媒体的，你心里得有一条伦理的线，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必须得依靠法律。但是你说媒体报道，我每天就直接就刊登死亡现场的照片，他也没有违法呀，是吧？但是你说如果业内里面他有一些准则的话，你就必须得遵守。我就在想，我说是不是说就是社交媒体这些所谓的新媒体方面它是缺少这样一些准则的，或者它很少被人提及。你说事儿多了之后大家讨论，讨论完了也就没有说你像美国他们几个协会一起来发起一个我这是指导你的手册，就大家尽量的去依靠这些准则来报道。但是在中国很少很少有这样的，我至少是现在我是没有看到过中国有类似于这种报道死亡它会非常细致的一些准则， 有一些指引， 没有，它是没有的。当然了现在学界他们也会有一些讨论，包括看 到一些博士论文，他们都是以这个作为他们的研究课题哈，所以可能也能凸显出来，就中国在某一些方面是不是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加细致一些。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来听到另外一段采访的音频，是来自于一位心理学家，他呢是广州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他叫李雪。我也是问到他，我说为什么有人他们会愿意选择这样一种张扬的高调的方式去报道，去自己报道直播自己的这样一个自杀的过程，那为什么有人就这么热衷于去围观和讨论，听听心理学家的分析。 一个人之所以会自杀，因为他没有被父母看见过，所以那直播自杀这个过程可以被很多人看见，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抚。 嗯， 那些会说冷血的说你怎么还不去死啊之类的，这样的人，这也是他内在对自己的对话，他内在也有一部分想去死啊。 哦，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等于说他在，比如说我对你说你怎么那么让人讨厌，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内在的一部分很让人讨厌，这是我内在已经有的对话。你可以说小时候我妈妈也对我说你怎么这么让人讨厌，就是我变成了我内在的一部分人格对另外一部分人格的对话，然后他就会被投射在关系中，我就会说你怎么那么让人讨厌。 嗯，所以您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结论，他为什么会用直播的方式，因为他平常是被忽略的，所以他其实直播是希望被别人注意到。 对，是渴望被看见被关注。应该从小到大一个人能够落到自杀的地步，那肯定他的心理根基是从来没有被他的父母看见过，做人的真实的感受存在从来没有被父母看见过，是极其孤独的。 嗯， 这个孤独并不是说他父母双亡了，或者父母一定不在身边，可能父母一直都在他身边，但是父母从来看不见他本人真实的感受存在。 但是这个案例里面，这个少年他是为情所伤。 那一个人不管是为情所杀，还是为考试压力所杀，还是为生活压力所杀，他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从小没有被父母看见过，然后才会因为一个什么事件而触发他的自杀。那失恋的人多了，那自杀的毕竟是少部分。 嗯，所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童年的记忆，是吧？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会折射到所有他人际关系的表现上。 对，那从小他对得到父母爱就是非常绝望的，一次又一次的尝试都失败，绝望。然后他希望在恋，这样就肯定希望在恋爱关系中能够得到一次救赎，结果在恋爱中又一次经历了那份绝望，被抛弃的感觉，所以才会自杀。 那你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哈？就是说现在的90后似乎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加的弱，还是说是因为新媒体的关系就导致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去自杀的人能被我们看见呢？我有这两种。 我不觉得90后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80后差呀。 嗯， 所以我觉得90后的心理发育水平整体上要比以前的人都更好一些。 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80后 好。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你想80后的父母通常是50、60嘛。 嗯。 那代人经历文革，其实他们的心理创伤更大，更不知道如何做妈妈。而90后的父母就已经会好一点。尤其00后，我觉得父母更好，因为00后的父母通常是80年的人嘛，他们更知道不能够把小时候的创伤给孩子，也尽可能多的给予一些陪伴。中国人的心理年龄、心理素质还是越来越好的。如果说80后、70后，那也许那个时候媒体没那么发达，那时候没有微博，很多人自杀也没法去直播。 嗯。现在也很多人讨论嘛，说这个案例出来之后呢，他会非常容易引发模仿，因为很明显的这个四川的少年他选择这样的方式之后很快就有了第二例。那我想知道，就这个在心理学方面，在科学方面，它真的是有根据的吗？就是说自杀是可以传染的。 自杀可能会模仿形式，但是不会自杀的人他怎么着也不会自杀，会自杀的人他一定会去自杀，可能有了媒体他就会模仿某个人自杀的形式而已。 嗯， 他只是形式，但是动机是模仿不了的。 对呀，就像你生活好好的，我说有个人自杀挺有意思的，你也去自杀一个，那不可能是吧？ 嗯， 这个自杀不是这么简单的，出了一件又遇了个挫折呀，或者赶个潮流就会自杀。自杀的人在很小的时候，那个根基就已经奠定了。就像我现在看某些亲子关系，我的感受就是，有一天哪一天你的孩子自杀了，你不要惊讶，因为你现在对他做的事情，很可能会导致他自杀。 嗯，另外我想听听您对于现在媒体上对于自杀这个话题的报道的评价。 嗯，媒体对自杀的关注，其实我觉得什么事情得到关注都是好事情，但是现在媒体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自杀太多道德评判了，就是媒体的人又不懂心理学，也不懂自杀的人真正的感受，但是经常在一个人自杀之后就会一篇报道，之后会加上一些写作者自己的道德评判，比如说怎么现在抗挫折能力这么差呀，一点小事就自杀呀，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媒体人会如实的报道事实和事实背后的事实，而不是加入自己的教育性的道德评判。比如说报道一个人自杀，但甚至这个媒体人会去采访这个家庭，他到底家庭内部发生了什么，他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爸爸说了什么话，妈妈是个什么样人，妈妈说了什么话，这样的报道我认为是对这个社会的看见和疗愈。而加上一句教育，父母怎么应该怎么样啊，这孩子要加强什么什么教育啊，这种是对社会的伤害。 我觉得李雪老师他中间说的一句好像在说我似的，就是说媒体人你看立刻就说，哎，九零后怎么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呀，是吧？我一看那新闻说啊，为情所困，好了，我也就完事儿了，可能我并不会多想一层。但是被他这么一点之后发现，对呀，哈，可能真的是没有这么简单。会不会说现在的这样一种新闻，你说每天都有这种死亡的新闻出来之后，其实说实话做媒体你都会有一种麻木感，除非你是遇到特别耸人听闻的，你像当时2003年五个小孩集体自杀是吧，相继，或者农村里面我记得是在湖北哪个地方还有专门的社会学的博士去做课题调研，就是说那儿的农村的那个老人没有一个是正常死亡的，就是这种你可能才会很大的吸引你去报道。但是对于一个个案，你不说媒体人，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是吧，你在判断的事情时候，可能也正如李雪老师提醒我们的，不要去这么的简化它，这个其实对于自己和对于这个社会都应该是有害的。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我们再请教一位哲学教授啊。我刚才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很严肃的话题，但现在似乎一个是简化，二一个是比较表面化，那等一会儿深沉的哲学家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指点，我们三立化新闻回来之后听他的分析。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的，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 Cathy。 死亡的话题呢，虽然我们在媒体上都非常的多见哈，但是实际上把这个问题谈得好的，谈得深入的，谈得更加的有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其实并不多。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请好几位的行内的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刚才两位呢，一位是媒体界，一位是心理学界的，那再一位呢想听听哲学界的老师是怎么样看待报道自杀报道死亡的问题的。我们现在连线的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周全义博士。周全义你好。 哎，你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心这个四川的少年在微博上直播死亡的这样一个新闻哈，你是怎么反应的？ 对，我在微博上看到相关的信息。我觉得首先还是表示同情吧，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有两极分化的一个讨论，有些网友可能认为这种直播本身也是去对社会有些不良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好像是对这个自杀的这个青年其实是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的，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其实还是表示同情。 嗯，那其实我们有这么一个印象哈，说在生活里面我们讨论死亡呢似乎是一个禁区，是吧？大家都觉得哎，这是不好的事情，还是少说吧。 对。 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在哲学领域里面它又是个最难解，也可以说是最复杂最深刻的最重要的一个哲学问题。那在看到这样的新闻或者话题之后，我不知道作为哲学老师你们会是怎么样一个思考的，对于媒体现在的报道你们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其实对在哲学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两种意义上的对于死亡的讨论，一种是宗教哲学的，一种是人本主义的。宗教哲学的讨论其实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基督教的观点，认为为什么人不能够主动的去选择死亡，因为这意味着人对于神的一种背离，或者说一种人的自傲的情绪，因为你以为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但他告诉你其实不是，神才是你生命的主人，这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我觉得可能现代的年轻人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套方案。那么还有一套方案是什么呢？人本主义的方式，就是当我们去思考死亡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在去想死的问题，更多的其实我们在想生的问题。当你去思考死亡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在思考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没有人会专门的去想我就是想死，或者是我就是不想活，绝大多数都是觉得生命的意义去我们会发现有虚幻有破碎，我们才会想到死亡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更多的解决死亡这个问题的是要寻找生命的价值，而不是专门去盯着死亡这个问题去研究。 嗯哼，那我不知道在众多的哲学经典或者哲学故事当中哈，有没有说是我们大众可以理解的，说刚才您讲到的两个论点？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就是在哲学界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啊，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当代的哲学家叫维特根斯坦啊，他是这个罗素的学生。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因为他的家族有很多的这个自杀的案例嘛，然后这个人本身也很忧郁，也很抑郁，也很聪明嘛，所以呢，他就经常在想死亡这个问题，也是想自杀。结果直到他遇到了罗素，就是他的导师啊，很著名的另外一个英国的哲学家。那么罗素最后对他的这个肯定，彻底的打消了他的自杀的这个念头，就是认为这个小伙子在这个哲学方面是有天才的，是有天赋的，所以你应该为这个人类创造出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嗯， 所以维特根斯坦他的自己的对于自己的这个心态的评价里边，就是他遇到罗素之后，其实彻底的打消了他主动寻求死亡的这么一个念头。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我们应该通过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方式去对抗死亡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并不是说去空泛谈一个人应该活着，活着总比死了好等等等等，不是，而是去具体的去劝导每一个年轻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觉得自己有兴趣有价值有意义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点贡献的那些事情。只有这样的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去打消死亡的阴影。 嗯，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哈，非常适合就是作为媒体报道的一个基调，是吧？大家在报道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和角度去报道它？那我就接下来想问问你了，现在我们看到媒体上每天都充斥着死亡的新闻，就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说哪一种的报道方式它是做得好的，值得借鉴的，在你哲学家的这样一个观点看来是值得去提倡赞扬的？ 因为媒体来讲，它肯定会更多的去采用那种吸引眼球的方式去报道，所以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像您所说的就是伤害啊、死亡等等的案例。那么这种东西其实多了以后，可以让人心可能会觉得更麻木，因为我们都知道自杀和死亡其实是有示范效应的。 嗯， 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中，我觉得媒体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对于现象的报道，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挖掘一些可值得借鉴的，比如说让我们后人有这种可以把它作为前车之鉴的这样的一些深挖，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单纯的那种刺激的那种，只是死亡现象本身的那种行为，这样的话是会传染的。 嗯，好的，非常谢谢周博士的点评，谢谢您，再见。 好，感谢主持人。 好，感 谢，拜拜。 好的，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周玄毅博士哈，他讲到的跟我在中大的时候就是看到过一场讲座，就也是周宝松教授跟关子颖教授，也是一位哲学教授，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梁文道先生，他们几位呢就是有一个对大学生的一个死亡的讲座，就是我们要如何谈论死亡的意义。那因为什么找关子颖教授，因为他自己有着这个切身的丧子之痛，也是白发人这个送黑发人，是吧？所以他说对于我个人生活来说，我是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谈及，但是既然 但是他这个话题又在心里面是积压了很多年，他又是教哲学，他看到很多很多在哲学上刚才周璇讲的非常经典的案例，所以终有一天他必须去释怀，去走出这一步，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谈论我的年轻的儿子的逝去。我想可能如果大家深挖的话，会发现当中有很多的价值是值得生的人去思考的，就包括刚才周教授所讲哈。那我们要不休息一下，先消化消化哈，等会我们再接着讨论。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沈伟， 我是 Cathy。 刚才我们连线的几位呢，我觉得都导向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简化死亡，简化自杀是非常有害的，也是作为媒体如果报道的话应该极其避免的一个行为。但是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简化它？可能从心理学或者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来说，就是对于中国来说死是避讳的。你像在香港很多的楼房，就是咱们电梯你都没有四层是吧，你什么什么，如果你买一个楼层是几号几号是四号，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是不吉利。所以呢在一些学者看来，觉得这是一个人文现象，就对死亡的忌讳。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个反制的这么一个现象，像刚才我讲到的在中文大学那场讲座的主讲人中大哲学系的教授关自隐，他就说既然死呢是自然的，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忌讳，就是说人对未来有很多合理的期待，人对于延续生命的渴望，所以呢就会令到死亡像谜一样的难解。他当时说了一个故事，就对我触动也非常大。他说波伏娃他在1946年写过一个叫《凡人皆死》，他是把这个事情就推到极限去引发我们思考。当中呢就是20世纪中的一个故事，女主角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生于1279年，就是700多年前，他因为奇遇结果呢就成就他的不死之身。他在这个剧当中呢就示范他自杀，半分钟不到呢他的血就不流了，伤口呢就自动愈合了。他就说明啊，这个他就是他后来这个男主角他自己活得非常的没有意思，觉得就是已经活得不耐烦，目光是呆滞的，就是说对于追求任何事情他都没有一种积极和觉得是有意义的。所以呢就是说不能死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变成了一种诅咒。这个故事看起来非常的荒诞哈，在现实社会当中不可能出现，但是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像刚才周轩一讲的，你讨论死是为了讨论怎么样去生。你就回到心理学的那个角度，有人就总结说在微博上自杀的那个少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说其实就是想唤起大家的那种注意感，他说这其实就是存在感嘛，他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他们所希望听他们表达的人倾诉一些欲望。当然也有人可能是报复的心理，说某人负了我了，我就是死给你看。但死给你看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希望你来注意我是吧。其实你看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要讨论的也是一个亘古不变非常复杂问题，就是怎么生的问题。 对，实际上刚才你讲的那个波伏娃的故事，实际上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正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你才会去要想想你到底要怎么过你这一生的问题嘛。然后我觉得刚才我们访问的有一位就是这个心理学的李雪老师，他里面有讲到一个说作为媒体可能不要去简化这个死亡。然后我觉得这现在已经不光是对于一个媒体的从业者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这种社交网络的存在让你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你的言论在网上面就被放大了，所以实际上是每个人都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 就是在讨论这些自杀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你也不要很只是简单的给一些心灵鸡汤，这个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你可能其实说的极端一点，也许将来有一天你遇到什么打击的时候你会处于跟他们同样的境地，那你可以站在那个角度去想想，如果那个时候别人要怎么说，怎么样去评论你，你才会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去理解他，但是你至少要去尊重别人不同的一个价值观跟选择。 这样其实听起来我有点迷惑， 惑的一点是说，其实你说在生于偶然死于必然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考虑这个问题？那其实很多所谓的，其实在日本也很有类似于说殉情告示板，那这样的网站其实后来也被封了。那他们也是因为这种情感的问题而去产生一种这样的自杀的一种行为，而且呢会告示，甚至说在这样的告示板里面还会有人去提供一些什么自杀的一些什么购物的一些指南。所以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考虑这样，你到底是应该说这些网友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是说我们应该劝他说你在这个社会上是有价值的，你还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做那样的事情，你这样自杀是不值得的，还是怎样？其实你说网友会在这里面起到什么样作用？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长期的哈，或者眼前的这样一个帮助。你说眼前非常简单，你去报警嘛，或者告诉他的家人嘛。你说谁见到一个生命正在逝去，你都会本能的想要去阻止吧？ 对， 长期的就是刚才心理学老师讲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倾向？他是长期不被人注意，长期处在一个不被关爱的过程当中。就像那个我刚才开头举到的那个例子，发生在甘肃，五个小孩他们接连自杀，你知道他们自杀完了之后，学校会怎么样一个处理方式吗？不许讨论，然后甚至包括他们在那个课桌上刻的一个暗码，他们就觉得这个是邪教给他们一个暗号嘛，519还是什么东西，他立刻把所有的这些都给我去掉，就是他想要是用这种非常生硬的和僵化的那种从你心里面去很坚硬的把你抹掉的那样一个方式，非常粗暴，他是没有任何的说想要去主动关心你，想要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想的这么一个出发点来，你会觉得这是非常失败的一种方法。而且他还会在教室里面就是挂那种标语，就类似于什么文明礼貌呀，什么尊重生命啊，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口号式的。所以你会想他很多的情况之下是在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你到底是把它作为一个任务，说我好像应该去，还是我真正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必须去，这会促使你到底选择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不过说到说这样一个简化的讨论哈，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我还记得当时梁文道先生他说你这样一种报道，你很容易让人心有一种麻木的感觉，就是大家以后对待数字他就是觉得是冰冷的数字。你像说我们哪一年的自然灾害有几百万人死亡，是文化大革命多少人死亡，就你再比如说某一年的空难或者某一次的矿难死亡人数几十人，大家就会有这样一个错觉，哎呀你想想看，我们当年一死就是死100万人呢，这才死了30个算什么呀？他说这个你就会显得这个民族是非常的麻木。他说你对于死亡的这样一个如果说从这个尊重的角度来说，他是完完全全绝对是不能够这样的。 其实我在这里面还有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少年他最后还留在网上的那条发那条微博，就是在最后的时刻你却拉黑了我这一条嘛。 对， 我在想说实际上他的这个造成他失恋的这个女网友会不会因此而背上沉重的一个心理的十字架， 可能现在也应该去关心他。 对，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是网友害死了杀死了这位少年，那更何况是这位他的这个网恋的对象呢？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会在他今后的人生中都会产生一些心理的阴影。 没错。 对，再有就是包括说到新浪微博的责任，实际上我们如果把这些事情的责任都给新浪微博去承担似乎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这次实际上最后的时候平安泸州也就是他们当地的警方已经是通过微博有找到他，最后还是把他送去医院抢救，只不过是当时时间已经太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上面就类似防范类似的事情发生是要一个多方协作，你把责任单纯的归结于某一方都是不合适的。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其实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在这里面起到一些作用吗？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刚才也提到说一些麻木以及数字的话的一种报道，还有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如果说在一些这种类似的报道当中我们把一个人去他的一些感情的经历以及他的一些细节，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会怎么想，如果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报道的话，可能会未来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出现。那其实当他最后一刻可能产生死亡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想，那我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想，我的朋友会怎么想，那当他这种亲情依赖的时候，他也许就不会选择这样一种途径来去自杀了。 好，那今天其实我们说到最后哈，我反倒觉得这是给其他真的是在前线跑新闻的记者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如果大家你看这个他又没有什么政治风险是吧，他这个只要你肯用心去做一些功课的话，我相信他应该是能够出一篇非常出色的深度报道的。好，那今天我们的三句话新闻就讨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小白， 我是 Cathy， 拜拜 拜拜。